大家好，我是林宥嘉。这首歌曲是我的新专辑《今日营业》中的情歌主打《天真有邪》。这首歌曲是我自己创作的曲子，黄伟文写的词，特别邀请了我的好朋友荒井十一担任制作。这首歌是在说每一个人都是从每一段感情中成长，进而变成一个有故事的人。也希望大家会从《天真有邪》这首歌中找到共鸣。 我已经不能用单纯的语气再唱情歌，虽然表面上我还是完整那个我，可是身体里有个什么一辈子破，有一颗我从小仰望的星星悄悄陨落，爱情的深情以后一快乐就难过，会撒谎之前有句话再不说，让你笑过就没勇气去落。你可知道对我做过什么最残忍，就是你狠狠把我一夜之间变成了大人，奋不顾身的天真瞬间化成一路走来的伤痕。我怀念我的笨爱人，你太知道爱一个人怎样爱一生，你在他干净无菌主题乐园加进了坏人，可怜无邪那颗心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变得狠，狠得好的不凡。这个世界会有什么人愿意把第一句掌声给未经